1661，400-108-1661。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这个老话说呀，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找对，事半功倍。我觉得这话用在什么上都成，治病上也是这样。只有找对方法，你才能从根儿上把这个病治好。可是现在大伙儿治病不太讲究方法了，讲究一个什么呢？就一个快字。其实大家伙儿的心情我是知道，没有人想每天一睁眼睛就感受到的不是胃疼就是关节疼，甚至是心绞疼，疼得你晚上睡不着觉，疼得你白天直咬牙。还有的患者没什么事儿，他就睡不着，饭也吃不下，面对着一桌子的可口的饭菜，他愣是没食欲，而且大便还不通，小便还不畅。要是我呀，我也想快点把这个病治好，即便治不好，起码也得缓解症状吧，别让我这么痛苦吧。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可最后的结果呢，不仅仅是病没治好，而且你还平添了新的疾病。我认识一位专家，在从医56年之后被查出了胃癌，他选择了胃部全切手术。你想啊，全切了，术后不久他又添上问题了，并发了肠梗阻，心脏、肝脏、肾脏也在迅速的衰竭。当时他就跟我讲，他说，桂英啊，我从医56年了，我给别人做过那么些个手术，但对于手术后病人的痛苦，我从来没有办法深切的体会。这会儿我手术了，我才知道原来手术后的病人这么痛苦。最后呢，他只坚持了13个月就去世了。所以啊，大伙儿想快点治病，这真的是没错，但是您一定要选对方法。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家里用生物疗法，有不少的患者就跟我反映说，现在呢用生物疗法自个儿在家，好家伙，他就去排了一次大便。还有患者说，他在过程当中坐着坐着他直接睡着了，结束了那不得嘟嘟嘟的叫吗？就这个都没把他吵醒，孩子们呢给他拿开了他都没有感觉，那就让他睡吧，舒舒服服坐在那儿睡了一觉。醒来之后他说，那是他10多年来头一次睡得这么香的觉。还有一些视力模糊的患者，虽然说这个视力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明显的是什么呢？看东西这个眼睛清晰了很多。他们都很有信心地跟我说，哎呀，徐主任呐，我要是再继续坚持，我这个视力没准就恢复得不错了。生物疗法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相信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无论您之前有没有听过我讲这个中医，你都比较关注生物疗法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原因是什么？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从八马复制来的高地磁场。你要是说经济条件好，你直接奔八马百魔洞里钻一钻，钻2-3个小时，晚上出来睡觉照样也能睡得不错。那当年我们研发小组到八马考察，在考察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这八马的老人呢都是无疾而终。像咱们现在很多城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是病死的，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脑溢血啊，中风偏瘫呐，糖尿病啊，并发症啊等等。人家那儿八九十岁 100岁都没啥病。所以我们说，人如果不得病，或者得点小病，别得那大病要命的病，那你这个人自然你就会长寿。那可能听众朋友当中就有人会说，巴马人不止不得病，他们连衰老都很缓慢，这个胳膊腿啊可利索了。你在巴马的街巷里，你随便找出两个人，说实话你猜不出他的年龄，60岁的看起来像40岁，100多岁的看起来像60、70岁。记得当时我们调研小组在巴马找一位64岁的老同志，叫黄能宇，当时是去之前我们就定好的，找他给我们调研小组呢做向导啊，按他说的地址找到他家之后，我们就在他家门口就看到一位老人背着刚砍的柴火就往屋里走啊。我上前就询问了，我说请问呢，您是不是叫黄能宇呀，我们跟您约的呀。结果这个老人摇头说，我不是，那是我儿子，我是他爸，我叫黄普新。而黄普新老人当时已经110岁了。 嗯， 你看我们什么眼神，把人看成是什么呢，60岁左右。 嗯， 看差了一半的年纪，看起来整个人非常精神，一点都不像100多岁的这个老人的状态。当时黄普新老人就说，我儿子在山上干活呢，我带你们去找他。我们当时很犹豫，100岁老人了，带我们上山，毕竟山路很崎岖，万一老人摔着累着怎么办？结果我们还在想的时候，老人家已经开始往山上爬了。 哦， 他那个攀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可是看我们这些后头的人一个拽一个，一个扶一个，等最后爬上山，我们找到黄能宇的时候，哼，别的人不说，我们好几个人已经累得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嗯， 而黄普新老人却跟什么事儿都没有，歇了几分钟，他说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家，有家务活儿，匆匆下山干家务去了。 嗯， 另外大家伙是不是也感觉到奇怪，怎么黄普新老人跟他儿子黄能宇差了有40多岁。 嗯， 那在巴马你甭说40多岁了，50多岁的人，我不是跟大伙说吗，这也是常见的事儿。那这在今天看来，在咱们城市里看来无法想象，你要怀孕了，那大夫肯定得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怀二胎，你是要命啊还是怎么样啊。哎，有些事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做到，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国际自然医学会给巴马颁发了第5长寿之乡的认证书。那么这组织之前他也认定过4个寿乡，不一样的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这4个寿乡的百岁老人的比率都在下降，唯独啊，只有巴马的百岁老人的比率在持续的稳步的上升。那么这一个事实呢，比各种理论和观点更为重要，也更容易让人信服。 嗯，那徐主任， 嗯， 为什么巴马它会有这么多神奇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这个就是因为巴马独特的 0.58 高斯的高地磁场，尤其是在这个巴马山的两侧的磁场啊更是强烈。而巴马的长寿老人也大多都是生活在巴马山的两侧，那么这个就有科学考证了，高磁场可以激活和修复人体细胞，排除体内淤堵的垃圾毒素，调节咱们的血液循环，从而呢实现治愈疾病的目的。而我们的生物疗法虽然说是复制的巴马的地磁场，但是却融合了单极动磁技术，就更有针对性，效果呢也更显著。 嗯， 所以这样一来就为无数的老人啊，换句话说 你出不了门的，你去不了巴马的，一体多病的这些个老同志、老病号，带去了健康的希望。老年人失明啊，大多呢跟眼病有关。我们拿最常见的致盲性的眼病青光眼来说，咱们国家青光眼的发病率呢是 0.52%， 那么50岁以上的人群的发病率是达到了 2.07%、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光眼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而且即使青光眼患者你接受了治疗，在他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视力功能仍有可能继续恶化。 那徐主任，青光眼它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眼压升高是导致视神经进行性的损害，进而呢就造成青光眼，再往后边呢就造成我们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 眼压它为什么会升高呢？ 你想啊，这个眼底的血管它有了淤堵了，这个血液流通它过不去了，全都聚集在一起，水涨船高，眼压自然就跟着上去了。那眼压不断的升高，眼睛的视神经就会受到不断的损害，那么就像是气球不断的往里头打气，最后气球它承受不住了，它就爆炸了一样。那么眼压它升到一定高度，眼睛的视神经它就会遭到彻底的损害，最终导致我们致盲。那我们讲早期的青光眼的特征，它呈多样化，有的患者平时视力非常好，所以他也没有任何的不良的感觉，突然呢他会觉得眼睛疼啊。如果说眼睛疼，眼眶子疼，而且你觉得很疼，那这个时候啊，有点医学知识的朋友应该考虑到眼压非常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会很快的伴有视力下降，然后迅速失明，最快的失明一两天到一个礼拜就失明了。这个时候我要提一点，就是这个失明一个眼睛先来，一个眼睛后一点，但基本上在一个多礼拜两个眼睛都会失明，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应该遮住一只眼睛，看一看这只眼睛的视力，再遮住另外一只，如果发现其中一只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也得赶紧到医院啊。你到医院检查以后，可能才能发现你得的是青光眼。那么还有呢，有些人的眼压并不是特别高，比较低，但是他也发生了青光眼啊。那么还有的患者治疗他是非常积极的，只要发现是青光眼，他就很积极的配合大夫治疗，用药，眼压控制的非常好，但是他会发现病情还是在不断的发展。早期青光眼表现没有什么特异性，没有任何的表现，所以不容易发现，特别是慢性的青光眼。那一旦你等到你发现吧，视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情往往已经是晚期了。而且视野缺损，你看一个圆的月亮，十五的时候看月亮，你会发现这个圆的月亮少了一个角，那个角哪去了？那个角就是你的视神经已经死亡了，所以会少一个角，那么视野呢就会出现缺损，你这个时候想要控制病情已经是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常见的这个治疗青光眼的方法也是比较多的啊，就药物，眼药水。药物呢其实要是再用下去效果不好，视力下降的话，就要用激光，激光再不行了就得动手术。那么有的人知道这个青光眼眼压必须得降低，可是我告诉你，你光知道降低眼压是没有用的，眼底的血管没有疏通，你就算是眼压低了，不久眼压又会重新升高。所以很多人在刚治疗的时候他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过一段时间 他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眼压高了，病情又加重了，为什么？眼睛的血眼屏障，而且眼底的血管太细啊，很难真正的进入到眼底发挥作用。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吧，如果等到眼睛彻底失明了，那你再后悔来得及吗？肯定来不及。所以咱们不如换一种方法啊，换一种治疗方法。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生物疗法是最适合咱们大伙儿的原因。咱们在临床的检测试验的那个阶段，有一名叫匡国义的患者，52岁，是一名教师。他是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右眼不舒服，胀疼，右眼看这个发光的那个灯啊，这个灯泡出现了彩虹色的那个光环。其实这个就是青光眼的一个症状了。但是他不知道也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左眼也开始胀疼，这个患者用手捂着眼睛，发现刚才还能看见的学生现在看不见了，好像眼前盖了一层塑料布，特别的模糊，连人形都辨认不出来了。但是捂住右眼，左眼却看得很清楚。等到下班以后，马上到医院进行检查，视力右眼 0.8， 左眼 5.0。戈德曼式的眼压计测眼压，那么右眼呢是32，左眼呢是30。汉弗莱视野计的一个检查，双眼的视野弓形暗点、环形暗点以及鼻侧象限性缺损啊，诊断的结果为原发性青光眼。医生给患者开了一些药物进行降眼压，眼压恢复到正常。可是没想到3年后，患者发现每次喝完水15分钟到30分钟后，他就会出现眼胀头疼。一开始也没注意啊，以为是工作累的呀。后来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鼻根子部那个地方也出现酸胀，眼眶前额出现胀疼，眼睛看到的视野全都是呈现这种管状的了。就好比你拿了两根竹管放在眼前看东西，你的手搁在耳朵边上时，你的眼睛的余光根本看不见，这种视野叫管状视野啊，只能看到圆形的这个圈里的视野，就好比是井底的青蛙。你只能看到井口这么大块天，别的地方看不到啊，别的地方全都是黑的。那么再一摸眼球，哇，这眼球好硬啊，之前眼球还有点弹力，现在硬邦邦的，然后没有食欲了，吃东西以后恶心呕吐，立马再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叫重度青光眼，病情急速的恶化，需要手术治疗。他为了不耽搁学生，也为了治疗青光眼，休假一段时间，如果这段时间治不好的话，患者呢就会彻底失业。因为讲台上总是需要老师的，你总请假没有老师不行。后来呢，他就经人介绍啊，我在了解了患者的情况之后，我就给患者用生物疗法，让他抱着贴在肝部，把电极片贴在患者的肾腧穴上，让患者服下了一瓶生物制剂。结果做了之后，患者的后背有麻酥感，还有电流不断的那个向肝部这儿流动，再通过肝经流向了眼睛。肝部呢还有一种暖流不断的在身体里流窜，眼角呢不断的有眼屎往外排出，尤其是左眼啊排出的特别多。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患者的双眼视力有所恢复，管状视野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的左眼呢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东西了，而且这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眼压呢恢复到了正常，再摸一摸眼球啊，变得有弹性了。我说到这儿之后，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三个手指，大拇指小拇指不算，其余的三个手指两个眼睛都摁一摁，同时摁，乃至眼睛眼球硬，要是再有眼眶疼恶心呕吐，你赶紧去查一查眼压。之后我们这位患者的视力恢复了，而且他能够正常的喝水看书看报，也不费劲儿了。鼻根部的酸胀感跟眼眶前的那种胀疼感消失了，而且他能够正常的回去给学生上课了。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血压超过了140到160 180 200，我建议你啊，眼睛不舒服的话去查一下眼压，因为眼压跟血压的比例是7:1，高压140，你的眼压是在20，高压超过140，眼压很有可能超过21，那就要青光眼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重点的讲一讲，咱们怎么使用生物疗法才能更好的改善青光眼。因为青光眼患者没有办法做记录啊，希望呢咱们家属呢能够帮着做好记录。记不下来打电话问。用法很简单，大伙儿只要跟着学一遍就都会了。先把电极片贴在咱们的肾腧穴上，肾腧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旁 1.5 寸的地方，基本上你自己摸到7788就行了，不用担心的，大概贴在这个穴位附近就可以了。然后再把频率调整到你能接受的程度啊，一般呢30赫兹，首次啊试一下30赫兹，如果弱可以加强到100赫兹。基本上患者后背有麻酥感，有电流不断的往肝部的流动，再通过肝经流向眼睛，肝部呢还有一股暖流不断的在身体里流窜，眼角会不断的有眼屎向外头排出来。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双眼视力都有所恢复，如果有管状视野的朋友啊，这个周围的那种黑影逐渐的开始淡啊，眼睛呢基本上模模糊糊啊，比之前的视力要好多了，而且呢眼球的硬度变软了，有弹性了。之后青光眼患者能够基本上正常的吃饭，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眼睛呢看眼前的东西比之前好得多，头疼的症状消失了，之前的红视雾视鼻根的酸胀啊，脑门子胀疼眼眶子胀疼的症状会改善，之后患者的视力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恢复的让我们比较满意啊。虽然不能说咱恢复到 1.5 的视力啊，但是你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啊，也能够正常的喝水，你看书看报也不费劲了，鼻根部的酸胀啊眼眶子这些胀疼都消失了。那么还要说一句，有条件的患者配上生物制剂能够给咱们脑细胞补充能量，眼底的细胞同样是补充能量，能够加快咱们细胞的修复跟激活，缩短咱们治疗的疗程，加速咱们眼病的改善。大伙儿都知道这个青光眼呢，即便是让我们中医大夫来治疗这个青光眼，说实话没个一两年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来治愈这个病的。我记得当年我公爹给这个青光眼患者治疗的同时，因为青光眼患者给他们用中药治疗，同时也让患者服用了生物制剂，结果患者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那么视力呢稳定在当下，在原有的基础上视力有所提升，而且之后这个患者的眼睛也没有出现视力继续下降的这个情况。所以大伙儿啊，治病求快那没错，我也是希望大伙儿能尽快尽早的恢复健康，但是治病的同时一定要找对方法，是不是？到时候你不能这个病没治好又给自己增添了其他的病， 你说到时候你是先治青光眼呢，你还是先治其他的病呢？而生物疗法就是适合大伙儿的方法。那没有的朋友又想要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咱们青光眼的这个问题，你怎么办？很简单，你拨一下咱们的电话，相关的问题做一下咨询。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那徐主任，现在失眠呢，可以说啊，处于一种常见病了。那徐主任，中医是怎么治疗失眠的？你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教给我们呢？ 中医啊，把这个失眠称之为叫不寐，不得眠。失眠呢，它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那么临床上需要根据症状、舌脉的不同分型辨治，这是中医治疗必须看舌诊脉详细询问症状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从中医的临床上来看，常见的失眠呢有四种。 哦，一共有四种，哪四种呢？ 号脉以后可以发现的啊。这第一种呢就是心肾不交型的失眠。如果这个人的心火上炎，肾水下行，他就形成了一个心肾分离的象。那么心肾分离呢，它就会造成人到了晚上想睡睡不着，白天呢又特别的疲倦，两腿呢发沉，心肾不交就造成失眠比较难进行治疗了。那过去呢用几剂酸枣仁汤，再或者呢用一些温胆汤就能治好，但是现在还用这些药已经没有明显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的生活复杂的多了。很多人的失眠都跟这个长期熬夜有关。 那心肾不交型的失眠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的特点呢，第一就是入睡困难。第二呢就是越睡不着吧，它越是尿多。这睡着了还真的不怎么起夜。你要是越睡不着，这尿就越多。越睡不着就越起夜，你越是起床那越精神呢。那越精神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还越去走动，你看看恶性循环。那么心肾不交型的失眠症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大多呢是疏通心肾，补脑安神，以这个为主。在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大伙儿用一下中药的焦太丸。这里边呢是黄连九克，肉桂三克。若是以心阴虚为主的话，可以用天王补心丹。如果说是肾阴虚为主的话，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加上夜焦藤、酸枣仁、合欢皮、茯神之类，以安神宁志，补心滋肾。这是第一种心肾不交型的失眠。那么第二种呢是胃气失和型的失眠。像古人讲了，胃不和则卧不安。你说你晚上吃了晚饭再去吃宵夜，就吃得太多，吃太多了呢就会造成失眠。那么胃气失和型的失眠主要的症状呢是夜间睡不安稳，同时感觉到口腻、口淡、有厌食、大便不成形等等症状。那治疗原则呢是以和胃健脾安神为主，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吃点小米莲子百合粥。这做法呢就是把这个小米莲子百合用适量的水熬成粥食用。熬出来的这个粥啊，口感清淡香甜，又能养心安神，这是调理睡眠的一个佳品。 那第三种失眠呢，是属于肝火旺型的失眠。 那这个肝火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肝气抑郁导致的肝火上升。那么多肝火旺型的失眠啊，是由烦怒烦闷而生的。那么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多见。这表现就是比较急躁啊，目赤口苦啊，大便干结呀，舌红苔黄啊。 那对于这种失眠该怎么办呢？ 这种失眠咱们给它调节的原则主要是以清热泻火为主。针对神经衰弱、心悸、失眠、多梦还有黑眼圈的女性朋友，咱们可以让他们喝点酸枣仁粥。这个酸枣仁粥啊，用到酸枣仁50克，把它捣碎，取这个汁儿啊，捣碎以后你熬嘛，熬出那个水就叫汁儿啊。这个药汁儿再用粳米100克加上这个药汁儿熬成粥。每天晚上睡前食用啊，养心呢，安神呢，敛汗呢，或者呢超市里买点那个玫瑰花。玫瑰干的玫瑰花瓣啊，抓一小撮泡水喝。都是养心安神助睡眠的。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讲解。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被失眠困扰着，那一定要及早的用上刚才徐主任说到的方法，尽早的摆脱失眠，避免病情的恶化。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十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你好，请说。 徐主任呢、我从哪这个用咱们这个，我心里啊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啊。我要那什么感谢你啊，徐主任。 不用谢 我。一体多病的人。我那个在西哈尔就是做这个的时候，这个腿也不抽筋了，这两个双腿吧，可轻快了。上西哈尔就是做这个。我跟俺家的老头一起去的。 跟老伴一起去。 他身体好，他身体好吧。他长了一身包，完了他怎么的呢？他也觉得腿可轻快了。完了那这不，我第一个是要感谢徐主任你，因为啥呢？我们这些老年人呢，你让我们得了最大的宝贝，让我们把巴马的磁场搬回了家， 你说我心里头吧，非常的高兴 非常高兴啊。 啊，是啊， 嗯嗯， 我现在我就咋这两条腿也轻快， 嗯， 这心脏也好多了， 是吗？嗯， 可相当好了。你看我搬到家的时候吧， 啊， 俺俩又坐了九天了， 又坐九天了啊。 嗯，现在这效果更那啥，因为啥呢？ 嗯嗯， 我怎么说我是一举多病的人？ 嗯， 我这两个眼睛都手术了。 哦，两个眼睛哦、 嗯，看不着的手术呗。 哦， 手术完以后吧， 嗯， 就从哪去呢？往今年，这两个眼睛啊，嗯、就像飞啥了似的。就这个电视，我成年我都不敢看。 嗯， 完了，这从哪在这个搬回来以后， 嗯嗯， 这眼睛差多了， 哎呦， 手啥也亮堂了， 是吧？ 也不像飞啥了似的 啊， 相当好了， 有飞蚊症是吧？ 你说我心里能不高兴吗？ 嗯嗯嗯嗯，太好了，对，做的以后、 哎、太好了 啊！咱们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就是、 嗯。 啊，我们全国的这个这些老年人呢，不管老头老太太的 啊， 可真都乐坏了啊！真是 拿着的是乐坏了， 实际的啊，真是我心里相当高兴。你看我这眼睛瞅啥吧？ 啊， 也不那么干涩了，也不像吹啥了似的。 哦， 你说多好啊！ 嗯嗯。 我这心脏病吧， 嗯， 我有这个脑梗、心梗都有。 哦， 还有一犯病的时候，徐主任呢，他是怎么的呢？ 嗯， 你就得赶快吃东西，不吃东西，胳膊腿都嘚瑟，你就不行了就。 哦，就觉得不行了。嗯嗯， 你哪怕吃块馒头也行。 嗯， 吃点东西吧。 嗯， 那什么，半个点了，二十来分钟， 那 就过去这劲儿了。 哦哦。 嗯。要不是我跟俺那老头俩吧，都挺高兴的。他说：“ 啊， 哎呀，他说徐主任呢，可是个好大夫，他说给咱们老年人呢，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他说：“嗯，再说我这个，原先的时候，抽筋儿，我也抽筋儿 啊，抽筋儿， 抽到哪儿去了？ 啊， 都抽到这个肋叉子里去了。 哦，抽到这儿去了。啊啊啊！” 这边肋叉子里抽筋儿，那才遭罪呢，上不来气儿啊，你都不敢出气儿，就从哪做这个抽筋儿，这也好了， 抽筋儿好了，啊，你看看，很多的问题， 多好啊，你瞅瞅， 我不是说嘛，这台一定， 老头也挺高兴，就是咱也跟徐主任通不上话，就是能通上话，那把这好消息告诉徐主任， 告诉 我， 我 这胳膊上那个身上，他身上长不少包，大的小的都有。 那就说明不太通啊。 胳膊看着见小了，那包。 嗯。 你说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哎呀， 哎呀，你说这长好多包，这就说明这些地方都不通啊，血脉也不通啊，经脉也不通啊。其实有些个病症，我跟你讲，他就说不明道不白的。具体啥病吧，它也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但是你觉得这些包长在身上它就不对劲儿，说明您老伴儿这个肝脏的代谢不是最好啊，肝脏的代谢不是最好，所以他现在做一做你看看，哎，这个疙瘩慢慢就少了。我今儿呢，你们之前做的穴位呢我就不说了，我今天给你们二老一个穴位啊，就是一般来说年纪大的人啊，这个头不清亮啊，耳鸣耳聋眼花，看东西不清楚啊，这个胳膊嘛抬不起来，脖子好像不太动得了，我给你们二老一个穴位，除了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足三里之外，给你们一个养老穴，养老穴就在你手腕的手腕上，就连接着就快到手背那儿有个手腕，反过来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医大夫号脉的地儿。 嗯 啊，你那个养老穴， 跟你讲了。俺俩做。 这个地方呢，这个偶尔做做，其他的呢，重点是其他的病症。这个想着了，几天以后做一回，几天以后做一回，自己觉得哎，眼睛慢慢好了，眼睛清爽了就不用做了，好不好？ 嗯 啊，还是把其他的病就都做着。 嗯 啊， 是。 平时呢，您不用谢我。平时咱有任何的问题呀、电话你只要一打，你说哪个地方不得劲儿了，我坐什么地方啊，哎，你问他们，他们就告诉你，接下来你就可以坐了。 啊， 太感谢你了，徐主任啊！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 哎、 这个病症好了就行、 哎， 好吧？ 嗯，是。 哎，好， 哎、好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了啊。 哎，好， 再 见。再 见啊、 哎，再见， 徐主任。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我是天津武清区的。 啊，请说，有什么问题啊？ 嗯。我是一体多病 啊， 那个我领到了 啊，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我是有肠胃病多少年了 啊， 还有肺气肿、心脏病、失眠、像这大便不成形，您看我是那个先治什么合适呢？ 您觉得在您身上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自个儿觉着 我觉着就是胃肠，我吃什么都不行啊，30年了就是小米粥跟挂面，也不敢吃菜，吃点菜就拉稀，要是拉个3-4天吧，就肚子疼就吃不下去饭了，我就得换那个黄连素，就是这样 啊， 就得缓个10天8天的， 说明您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对不对？ 对 啊，胃肠功能紊乱，如果说您做这个病症足三里穴。 哦，足三里。 哎，为什么让您足三里穴呢？足三里穴它是里上、里中、里下。你上是不是有肺心呢？下边是不是有肠胃啊？中间 对 不对？下边大便也不成形什么的，对不 对？ 对。所以足三里穴，你这个穴位，不管你哪天做什么其他的病症，这个穴位你得做。如果你今天想重点的、做你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那就是中脘穴。 哦，中脘。 哎，对，中脘穴。这个中脘穴你跟足三里穴可以同步做。啊，那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你做足三里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主机啊搁在你的这个就是胃跟胃肠前面，可以抱着。 哦哦哦。 啊，胃肠这个地方你把它抱着。抱着以后它的效果呢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中脘穴呢是在咱们肚脐眼儿上头，中脘穴、在咱们这个图片上有那个穴位的肚脐眼上边，乳头跟肚脐眼的当中那个地方就中脘穴。中脘穴。那么中脘穴呢，你把这儿也做上，你做这儿的时候呢，你的主机啊可以搁在那个腰后边，后腰部，或者是你放在这个上头点后背部，这都可以。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你的胃肠功能紊乱，一般做几次以后胃肠功能就已经开始缓解了。然后可以还有的时候还可以做做内关穴，这是针对心脏的内关。主机我告诉你怎么放都可以。主机啊， 抱着 靠着踩在脚底，这都行。主机怎么都可以。你可能没多久你身上就已经开始变化了。那你就这个先做起来，做完以后呢，你其他的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跟老师一问，他告诉你，然后你就在那个说明书上找那个穴位，找到穴位就可以做了。 哎，好嘞。 你要相信会有很好的效果，我告诉你有就是有，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来一体多病的人用下来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我这不就相信您。 好嘞，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哎，好嘞，麻烦您了啊。 哎，不麻烦，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哎、我吃了，开始吃第二副药了。第二次药了，等前面10副吃完了，再开始又抓10副。 前面10副吃完了 啊，我这病情简单跟你说一下。 哎，您说。 20岁以前吧。 啊。 我身体啊不怎么太好，就是什么，有这个肺切除，是半月板。 啊。 还有盲肠炎，但是身体内部没问题，做完手术以后挺好的。 啊。 为什么我心儿这肿的呢？因为什么？当时我动手术在67年。 啊。 肺切除呗。 啊。 67年动手术，动手术我这全使的是什么？当中医行的 啊。 针灸麻醉 啊，针灸麻醉，嗯， 啊，没打过什么，没打麻药， 嗯， 这么着整个做下来的， 嗯， 没问题， 嗯嗯， 挺好的。到现在后，这个结核就犯过一次，问题不太大， 嗯， 前些日子吧，因为这个高血压呗， 嗯， 牙排这边可能背上哪个血管有点损伤，吐了几口血， 嗯嗯， 等会儿住院住的要时间好点，但是这血压不稳。 嗯，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气管呗，虽然气管呗，有时候喝了喘气的上四楼吧上不去。 嗯嗯， 就这么个情况。 嗯， 完了后什么，我上咱们这个治疗以后，治疗这前10天完了以后呗，效果还可以。 嗯， 晚上能睡着觉了。 哦， 原来睡不着 觉。嗯嗯， 晚上能睡着觉了。 嗯， 睡个5-6个小时。 嗯嗯， 挺好。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啊，我78，将近80了吧。 近80了，咱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啊，我这高血压才23年吧。 23年，就是以前没查过， 啊， 还是最近查出来有高血压？ 以前没查过，以前没查过。 哎，所以呢，这个问题在哪儿呢？ 哎， 在你之前没有查。 啊， 您是刚刚查出来23年。 哎， 不会说您 刚刚 啊76岁得的高血压，今年78啊，近80了，不是这么啊。咱们说这个病啊，你要是得了血压如果不稳定的话，那您就有动脉硬化了，这血管的那批细胞它就损伤了，那这个血管的弹力它也下降了啊。还有呢，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这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它是比较多的，如果血管壁血管内皮细胞它坑坑洼洼，你血液循环的过程当中，你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些杂质呢会挂在你的血管壁上，慢慢的血管壁就增厚了，血管的管腔它就窄了，那你供血供氧，你活动，你就是一个有氧运动啊，你的心肌细胞也在活动啊，也在运动，你的肺部也在运动，所以你呢到这个时候供血供氧供不上，你就觉得上不来气儿了啊。那么这个治疗呢，咱们说呀，这个中医也处处是方法啊。近期呢，您听我讲节目呢，我讲到了一个是什么呢，生物疗法啊，这个听到了吧？啊， 我今天听了2遍 啊， 挺好 啊。从这个中医治疗上来讲呢，您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听到呢，您这个属于肾气不足、心神失养啊，导致你失眠呐、多梦啊、睡不着觉啊、血压不稳呐，对不对？中医上讲这个高血压跟肝肾有关，说明您肝脏的细胞跟肾脏的细胞它不是最好啊。那咱们中医治疗呢，就是吃点汤药。那么你要是说用生物疗法来做这个的话，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释放出远红外脉冲生物场，它能逐渐的修复你的细胞，恢复你的细胞的正常代谢，能清理你血管里头的垃圾，让你的血管恢复弹性啊。第二个方面呢，你现在如果说要吃点药的话呢，我可以给您开一个方子啊。 哎，好嘞。 我给你开一个中药方。 哎， 治何首乌12克，桑寄生12克，杜仲12克，黄精10克，夜焦藤25克，鸡血藤20克，圆胡15克，还有这个合欢皮10克，厚朴10克，止咳10克，钩藤12克，夏枯草12克，葛根20克，牛膝12克，远志10克啊。那么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肾跟肾有关啊，所以用了何首乌啊、桑寄生啊、黄精杜仲啊、夜焦藤呢给你补肾益气啊，用了合欢皮远志给你养心安神啊，鸡血藤圆胡厚朴止咳给你活血理气